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黄之锋。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花生台品味消闲节目，每晚为你放送。星期一无奇不有，星期二影画春秋，星期三行走天下，星期四花生足球保险套，星期五恋上关系，星期六怒炒花生火烧万世，星期日本草根肉同人也风流，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咁好啦，又嚟到即係又係讲到岭大嘅时间啦。咁今次岭南大学呢，除咗呢单嘢之外呢，又走咗陈云事件出嚟喎。咁陈云呢，即係我唔知点解呢，即係呢个本土新闻啦，咁佢做咗单新闻，就係话三月嘅时候，咁郑国汉呢，即係呢个校长郑国汉呢，就俾一张警告信俾陈云，就係话喂，你要小心你嘅言行喎。你讲嘅嘢，嗱，虽然我哋好重视呢个叫做系自由言论自由啦，喂，咁但系你唔系讲乜都得噶，即系如果你讲啲嘢喂乱鸠咁嚟嘅吓，即系或者系唔负责任嘅，喂，你要小心啲喎。咁咁当然啦，佢讲过好多唔同嘅嘢啦。如果你睇过 Facebook 啊，你跟开佢啊 ，follow 佢啊，或者系其实。佢乜都講喎，即係嗱，譬如佢平時佢又講咩話同耶穌打牌啊，啊點樣即係呼召呢、這個嚇、 啊、孔子啊咁、那個、啊嘛， 唔係孔子啊，即係嗰啲咩大盤金翅鳥啊，啊跟住又有呢啲叫做咩咧？ 封姓啊，即係例如啊， 有封姓啊， 被封為乜乜公主嗰啲 呢樣嗰樣，喂，我真係唔知阿鄭國漢講邊件喎、啊？咁嗱， 唔係，所以我覺得咧，佢呢封信咧嘅 general 嘅框架，嗱你又唔好睇佢係咪兩 嗱三月嘅時候。发生啲咩事先？我想知道。 我想话俾你听、啊。先讲咧就系、是，其实佢呢封信咧咁短咧，系好戆居。 系，佢冇指明系啲乜嘢嘛？ 你应该你岭南大学，你作为校长郑国汉、嗯，你应该要做个调查噶嘛？ 嗯， 你起码揾个 assistant，search 下佢个捻样个 Facebook， 咁写过啲乜癫癫得得嘅嘢又好，嗯、有啲系即系制造仇恨嘅嘢都好。喂，咁你先有助证啊嘛？喂。嗯其实佢啲 hate speech， 我哋所谓嘅仇恨嘅言论系数不胜数啦。无论对内地人又好，即系对唔同种族嘅人士都好，喂呢啲嘢已经系死罪嚟噶。 嗯， 我举过好多次嘅例子，你试下喺英超嗰个嘅足球嗰个叫人哋黑鬼 legal， 你即刻俾人罚十几万英镑啦，跟住停赛几个月啦，大哥，大把呢咁嘅人啦。嗰陣時候有一條友舉呢一個嘅希特拉嘅手勢，我都唔記得叫咩名字。嗰陣時韋斯咸嗰個前鋒，即刻又俾人罰啦，大佬。迪肯尼奧啦，嗰條傻佬叫，喂大把呢咁嘅人啦、啊。喂，呢啲嘢喺西方嘅文明價值裏面咧，係不能夠容忍嘅嘢，係超越咗底線嘅。鄭國漢今次係講得啱嘅，你唔好以為佢係涼粉啊。不過問題就係佢成封信短短嗰幾行，大佬一隻手已經攬完嗰啲字嘅時候，你系咪应该俾啲佐证出嚟啊？佢冇做过呢样嘢，即系话好多校友投诉嘅，屌我都有投诉啦。嗰阵时咪登咗份报纸，咪投诉佢咯。喺雨伞运动嗰时候啊，你记唔记得啊？ 系系 就话佢即系搞搞学联嗰阵时候啊嘛，屌佢第一个出嚟。 唔系咁，当然啦。而家最近就好多人啦，即系本土派啊。咁我 喂嗰阵时你记唔记得 啊？系我知。 雨伞运动仲有一单啊，佢讲紧升级啊。 升级就话人哋即系搵有个吓。有位学联嘅女仔，咁啊，都几 级数 啊！ 喂，你大佬啊，喂，呢啲嘢已经你作为一个助理教授唔可以讲啦。我啊，勾一条查一条，我乱咁讲都得啦，大哥，系咪啊？喂，呢啲嘢已经系有问题啦，系、嘛？喂，咁你筛出嚟啦，同埋陈云今次醒，头先你讲咗个事实出嚟，但系冇讲个缘由。三月十六号发嗰封信，而家几多月啦？ 十一月咯，八 点啊，十一月都冇做嘢啦。佢中间其实 中间点解唔拎出嚟啊？哇！呢条友真系聪明啊，睇准岭南两单风波，何君尧、陈万奇，再搭呢一个夏迪星。 你唔系觉得佢而家 唔系运气够少？佢而家嘅做法就系保住自己个位先至嚟喐嘛。 嗯， 呢条契弟，你谂都谂到啦。 佢将 一走收封信，你唔讲。呢、這个边系叫新闻啊？呢、這个佢第一个 challenge 佢就三月十六号，你应该三月十八号啊最迟，或者十九号你应该拎出嚟啦。 嗯， 梁锦祥个粉肠收到，点解唔一早报啊？本土新闻点解要食住何君尧同埋夏迪星呢单嘢先至拎出嚟啊？ 佢自己都有 郑国汉嗰阵时唔系凉粉咩？ 佢自己都有讲，佢嗰条约咧就去到二零一六年八月，咁你谂下啦。即系而家系续约期内， 咁咪即系食住个政治形势，你唔敢喐佢，唔敢炒佢咯，阿哥。 即系焗住要续约嘅意思啊？ 冇错啦，呢、這个人就系聪明到绝顶，话俾你听。所以咧有一次何俊仁都好 gentleman， 佢有一条友走去揾佢同阿陈云食饭，陈云佢走去 test 佢，佢话如果何志平再揾你做呢个副局长或者局长助理，会唔会做？佢话佢会。 唔系，你系话系陈云 test 佢，定还是佢 test 何俊仁都系 test 陈云啦。 啊， 佢做完党国笑谈同我哋讲啊，我话屌你唔系喺节目度爆佢，屌你亲自问噶嘛，有助证噶嘛，跟住笑到碌地，你话咩而家搞城邦论？当年你系呢个咩民阵啊？嗰阵时候中国民阵嗰阵时候啊，民联嘅德国支部嘅主席嚟噶粉肠，真正嘅大中华交啊，扑街！ 嗱， 咪佢有解释嘅。 嗱， 解条毛。 点解咧？有好多人就系觉得，头先我哋话佢系咪遗危救赵啦？咁佢自己有个讲法嘅。点解呢两件事咁巧合发生喺埋一齐咧？嗱，你听下点讲。嗱，岭南大学校园下面系乱葬岗啊！群鬼聚集，09年入职嘅时候呢，我静坐期间发觉五六隻鬼呢就从窗口飞入啊，向我奉供奉鲜花喎。美果同埋清水又跳舞又娱乐啊，各鬼又容貌美好。但于是呢我就喺呢、這个即係教员室嘅安奉呢个牛即係阿弥陀佛，咁释迦牟尼佛同埋呢个莲花生大士同埋呢个药师佛坐镇，校园先至得以操安。此事呢曾经写文记录。但去年呢啊！占领呢个旺角之后咧，校长啊写信警告我唔好喺出边搞事喎。啊，咁所以我今年咧就喺复兴会里边，即系呢个重阳法会之后咧，咁我将呢个即系阿弥陀佛嘅神位同埋呢个大阿弥陀佛经啊，同埋呢个释迦牟尼本师佛撤离呢个校园教员室安奉喺呢、这个咩 复兴会 复兴会。咁啊之后咧。阿弥陀佛神位撤离咗之后咧，苹果日报咧就报道大学爆出呢个副校长怀疑抄袭呢个毕业论文，同埋呢个校董涉嫌开呢、这个文凭工厂啦。哇，鬼神嘅行速咧，即系快速之极啊！喂，咁但系咧即系又点？嗰啲全部都系废话嚟嘅。 喂， 佢将几件事， 喂呢条友我都揾到佢 logic 啦。佢一方面咧，一讲完啲好激进嘅嘢。或者咧好离经半道、违反普世价值嘅嘢，跟住就玩呢招嘅，诈癫扮傻，即系喺法庭度咧，你话我即系intoxicated 嘅话咧，你就好似唔入罪咁，因为癫佬嘛，你系 即系陶杰嗰招嘛，你嘅意思系 陶杰系咁嘅咩？屌个粉丝 咯，系啊，即系永远你认真同佢讨论嗰样嘢嗰阵时，佢又同你 玩交， 系啊， 咁啊傻边咪系咁捻样咯，个捻样，屌所以咪俾阿 Tony Choi 同阿 Johnny Fox 喐鸠佢咯。 咁啊，但系我想知啊，即系如果佢系即系佢讲到自己咁紧要咧，吓、佢自己摆呢啲咁样嘅阿弥陀佛经啊，同埋呢啲咩吓，即系呢个本师佛啊，即系周围摆啊，可以令到呢个左右岭南嘅大运嘅时候，佢。会唔会喺呢、这个即系校董会入面坐证呢？喂，冇我吓，岭南仲得了咁样样？ 喂，同埋你头先你讲咗个缘起啦，就系佢喺旺角搞搞学联咯。 系啊， 嗯， 系嘛？点解啲岭大学生包括小弟在内啦，系喐佢啫？喂，当日啊，本来我庆庆地啊，本来我想走去岭南大学啊 ，sit 佢个堂咧，屌柒佢啊！喺学生面前话俾你听，系啊，院长个粉肠揿住我咋？佢话你咁你真系吹捧佢。我唔知系阿麦振凡定系或者院长嗰两个，是哪一个？屌我惊你咩啊？ 学阿院长嗰啲匪类监察院话斋啫嘛，屌你咩？你潜嗰啲大捻把蝗虫学生冚家铲，你教佢做乜捻嘢嚟？你踢佢走啦，你喺嗰度驱蝗先啦。喂，第二呢条友明显地根本就系共产党，睇下而家本土派做紧乜嘢？本土派一系就叫你投本土派嘅，唔系嘅话咧叫你投建制派，等民主派咧系输到冚家铲。可以少嘅三分之二，跟住个籍口系咩话？自诛死， 自 诛死地而后生。 获得大败就唔能够有 乜嘢 logic 嚟噶，大哥？除咗重大法案所谓嘅政改方案可以如取如葵之外，其他而家都得啦。你唔好呃细路唔食辣椒酱啦，大哥。你咪当我哋傻噶嘛？你做晒共产党所做嘅嘢。跟住而家你同我讲普世价值、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屌嗰啲唔系 嗰啲普世价值，你平时都唔 buy 嘅。屌你梁品祥呢一个嘅本土新闻，你都唔 buy 噶嘛？你觉得嗰啲系左交嘅嘢嚟噶嘛？你而家用翻左交啲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啊！我屌你啦！ 有着数嗰阵时系普世价值，啊冇着数嗰阵时咧就话人哋卖港贼呢、這个即系美国走狗。点解嗰阵时屌柒佢咧？即系喺占领期间，喂，因为佢讲嗰啲嘢真系屌你个尾，喂，你系冇可能接受得到嘅。 例如咧， 就嗱，佢嗰阵时讲过啦，即系呢个十月十二号嘅时候，就喺度讲学联卖港贼，使出连中共都不屑用嘅下三滥手段，咁啊要呢个大学就解雇我，以作家嘅身份发言咧，佢哋以真文姓名咧就嚟威胁我，我期待喺即系听日即系大学教室嘅时候咧，就会遭到骚扰同批斗。咁哇，呢啲咁样嘅文革，呢个系文革嘅作风，大家见识一下左交嘅流民匪气，就希望各位咧广传。但其实呢啲咧都系之后嘅事啦。咁之前讲嗰啲咩咧，就系占领期间佢就话香港警察就唔好再玩弄花样啦。而家正式授予香港警察清场嘅方法，呢个最快捷嘅警察开枪屠杀市民。佢叫警察开枪屠杀市民，或者系委托雇佣兵屠杀集会嘅市民，请快些做。 喂，如果我系郑国汉，我西呢一段，你系我大学嘅教授，唔好话我高级过你，我当你同你平起平坐，我当大家都系学术人。你写呢一段嘢有冇问题？ 佢叫你屠杀学生， 鼓励当年嘅希特拉去屠杀犹太人一捻样，话俾你听。 喂，大学教授，彭八九年。 喂 ，exactly 啦。 咁你今日卢斯达唔系咩？你咁啊，仇斯达啊，吓即系咩富人啊，嗰啲全部帮阿陈云背书，佢有冇 call 过呢一段啊？喂，呢个前因有冇交代过啊？喂，佢叫警察去屠杀学生、啊。喂，你呢啲嘢你系咪支持啊？而呢个旺角占领区入边都有好多本土派嘅人士、啊。你叫佢哋屠杀本土派嘅兄弟？喂，你觉得即系咁样系得嘅咩？你都咁样过得自己良心嘅咩？ 你咁样会唔会怀疑呢个人究竟系咪共产党嘅卧底啊？傻仔，我觉得本土派话自己系本土派嘅友，大部分都系真心交嚟嘅，真系认为香港独立咧就解决所有嘅问题嘅。呢班人真系幼稚到晕，对唔住，真系。naive and simple， 点解啊？喂，香港好多个问题，除咗系唔系个国家定位问题之外，正如我哋批判民进党，我而家学王老邪当年批判民进党啊，阿哥，嗰个系社会矛盾嚟嘅，我哋香港嘅社会嘅不公啊，我哋嘅政治同经济权力嘅集中系喺小撮人嘅手上，唔单单系一个政治制度或者一个选举制度嘅问题啦，何况系一个国家嘅定位问题？阿哥，呢班人咁样嘅做法，去煽动呢咁嘅仇恨，制造一个虚假嘅诉求，呢班人其实只系制造一个机会，俾共产党肆无忌惮咁打压你哋啫嘛。跟住就同所有人讲，呢班人唔系争取民主嘅，系搞独立嘅，扑街你！你个运动点样搞啊？话俾你听，好简单嘅道理啫嘛。美国国会啱今日过去美国啦，攞咗份。屌口答答三百几页嘅，即系讲中国问题，其中香港都系包入去中国嘅部分啦，大佬。美国讲到明好清楚， 系唔会支持你香港独立嘅，台湾都唔捻支持啦，系咪傻捻咗噶？你班傻仔，屌你！所以你香港点捻样搞啊？再俾啲咁嘅癫佬搞落去，你仲撑陈云？呢条友根本就系建制派嘅一部分，会做呢个何志平嗰阵时候嘅乜 Q 局嗰个助理，你都仲信呢啲 民政事务局？ 跟住讲埋啲咁嘅嘢。 嗱，佢一个佢啦，之后就你见到其实一脉相承嘅城邦，咁你仲有阿杨洋啦，嗰阵时就系话光复十字路口嘛，然之后叫啲人就攞闪光灯嚟挑衅啲警察，然之后咧就逼佢哋开枪去屠杀啲市民啊嘛， 跟住冲入立法会嗰、那个打爆玻璃个行动，系成个运动嘅转捩点嚟嘅。 唔系，如果你要 呢班人， 如果你要辩论嘅话，就同你辩论到底啦，大佬，你敢唔敢开坛啊？ 咪叫佢哋上嚟咯，或者我哋去都得。 你叫陈云嚟咯，系咪？ 佢鬼咁啊！屌你真系，系咪？喂，而家佢系醒啊，食住个势，借呢个机会，大家全世界喺度喐紧领大嘅时候，系咪？就扮呢、這个即系 victim 啫，真系而家系即系受难者啊，大佬，冲出嚟话领大警告佢，由三月到而家十一月期间，一句说话都唔敢讲，唔敢爆封信。我意思系出嚟啊！老实讲，我系领大，我继续续约。屌你咩？呢条友出嚟参选，即系随时赢噶。你知道香港人而家系点噶，大哥？我真系好担心啊！佢咪俾人炒咗之后，佢咪动住本土派之旗去新界东或者新界西嗰度门槛最低啊嘛？屌佢咪参选？佢真系随时赢噶呢条傻佬！屌你，不如做立法会议员，你仲大镬啊，大佬！跟住佢真系 唔使 清霸啊，大佬佢一方，大佬点我哋花生台搞十个花生台出嚟冚家场都顶佢唔 住。咁佢咪话搵呢个玉皇大帝吓、啊，即系上咗人哋身啊，即系上咗呢个立法会主席身啊，然之后自己搞拉布会唔会做呢啲乜嘢？如果得嘅话，而家都得啦。啊，佢成日喺度呼神弄鬼，大佬即系咁，但系啊，佢而家佢讲呢啲嘢，有一班人 buy 嘅、啊， 冇办法啦。喂，香港從來都係咁噶啦，即係有好多時候我都問自己一個問題，就係、是、有咁嘅群眾嘅領袖，必然係嚟自於有咁嘅群眾。有時候我哋真係要自己反省一下，即係點解我哋會面對咁大嘅困局呢？喂，你選呢啲領袖出嚟，正如阿龍好痛恨嘅民主黨一樣啫嘛。嗰陣時候我咪問呢個問，我咪就係 challenge 呢樣嘢咯。喂，民主黨剛當權咗二十年。就是因为你有咁嘅香港嘅群众，先令到佢咁啊嘛。喂，今日嗱时移世易啦，改朝换代啦，本土派呢啲咁嘅疯狂嘅嘢，你觉得民主党都一场且 OK？ 屌你个仆街，更大镬系嘛？喂，一样有大把人支持啊。 喂，同埋 所以如果你领大炒咗陈云嘅话，二零一六之前唔捻同佢续约咧，佢就二零一六年参选呢个立法會。仲大镬，香港嘅运动仲大镬，话俾你听。 唔系，但系我觉得就系、是，如果你话攞城邦呢个牌头咧，咁今次去选嘅话咧，嗰、那个牌头已经俾阿杨洋玩烂咗，大佬。即系你要知道佢唔知佢早几日啦，系咪礼拜日啊？礼拜日咁啊，拖个吓，即系靓妹上街，今日着呢个三点式啊 ，bikini。 喂，我都有创意喎、啊，曹总，你咪平时好中意睇 AV 咁 啊？但系喂，嗰条友好 Q 肥啊，大佬，啲腩啊挤 Q 晒出嚟。喂，即系呢、這个叫 啲人又话佢有 J 嘅，有 J 嘅， 童颜，但系咧就即系有婶婶嘅身材，大佬啲。嗰啲赘肉啊，你啲腩肉咧，我唔知点解佢仲要故意挤出嚟咁嘅大镬，即系有啲人就喺呢我哋花生谷啦，就唔知好似登即系登咗啲嘢出嚟，就话佢咧好似系嗰啲 cosplayer 啊， 系 咁 cosplayer 之外 咧，咩叫 cosplayer 啊？ 就 即系男人嚟嘅， 唔系啊，即系佢中意就玩角色扮演， 私影或者接啲私影嘅 job， 咁有啲人咧就话即系私影之余咧。咁啊，仲同佢有啲另類嘅交易，咁啊，即係有人稱之為性交易啦，咁樣樣。咁啊，你可能 換交 係啦，換交啊，咁樣樣啦，即係佢唔知。 喂，但係我覺得呢條喂楊洋確實真係對呢個制度嘅控訴喎，某程度上，佢真係有啲 對大媽控訴。 喂，佢真係有啲假。 睇大媽不如睇呢啲啦，係咪？ 因為我好多時間啦，即係經常即係睇呢一個嘅，即係Facebook 啦，喺美國嘅時候，我見到佢呢條橋。 喂，確實佢真係有少少創意。你我哋唔可以唔服本土派。本土派有呢啲計仔， 搞呢啲咁樣嘅 忽屎嘢。 唔係個問題係在於佢哋真係唔介意去理自己嗰個形象而玩自己嗰啲嘢啊嘛。但如果你真係要選，真係要喺嗰個區嗰啲拉嗰陣時，你就唔可以咁癲㗎啦。 不如你想話搞嗰個叫做香港溝頭運動 2.0 啊嘛？ 係啊， 咁啊點樣溝頭法咧？咁就係話喂主要嚟講就係話咧， 香港邊陽運動。 系啦，边样运动啊？咁啊，即系要投第一就要投本土派，咁第二咧就要投建制派，咁啊打死不投呢个泛民。喂，咁大问题就系话你自己个排头出嚟选嘅人，你已经系占呢个立法会里边，即系喂唔系呢个区议会有几多席啊？即系400多席啊，系嘛？ 系啊。 咁你揾几多人出嚟选啊？ 400多隻熱血公民啊，6條友加埋佢啊，第7個搞掂。 7個，即係本土派嘅 icon 咧有7個。 部分嗰啲散去組織。 咁其他有心去選嗰啲咧，即係譬如好似 CK 啊，即係呢啲本土力量啊，即係或者係呢啲好似阿黃台陽啊呢啲，即係佢會真心去 question， 即係想認真去選嗰啲就俾你打壓，然之後咧全部俾你邊緣化。 唔係、我收到風喎，部分本土派嘅人咧。是收到 order， 甚至乎收到好處咧，係 withdraw 係嘛？ 係咩？ 我唔知幾定留啊。 咁唔知啦。但起碼 大家打個 question mark 落去， 但起碼 大家亦都打個 exclamation mark 落去。 但起碼而家你叫做400多個區議會嘅席位裏面，你先出得7個。咁但 係、但立法會就唔同啦。因為咧，你唔好俾我即係開口噏咗。其中一個即係元素咧，喺近呢一年嚟咧，你睇到 Facebook 又好，成個香港世態都好咧，係癲咗嘅，成個即係嗰種即係對老共嗰種反彈啊！唔單止我哋嗰陣時候講話反政府、反人民嗰種問題，而係成班人咧已經去到一個瘋狂嘅狀態。 嗯， 即係你上帝要你滅亡，必先令你瘋狂。喂，呢班人咪瘋狂曬咯？喂，如果佢真係派，好難講啦。即系老邪、鸠达、陈云、梁粉祥，喂呢喂郑松泰，喂我哋几难阻止佢每一区攞席啊！喺而家咁嘅势， 梁粉祥好难攞席啊，大佬。 唔系我你讲换个第二个啦，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我咪用翻佢个 logic 咯。喂呢、這个世界都系置诸死地而后生噶，你咪等佢赢一届咯。 咪你置诸死地而后， 喂你等佢癫一届咯。 咪你置诸死地而后生。即系你嗰个方法，你反因为 你估我哋可以阻止得到啦咩？唔系而家呢个时候。 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因为反共所以奖赏共产党，你因为反共所以俾票佢，有冇咁戇鳩嘅理由啊？ 喂，所以我有同阿曹总理都讲过啦，我有一次好认真咁、我真系好认真噶，即系我攞部分身家出嚟冇所谓。佢写雨伞运动失败路，我哋就要整一本批判呢个本土派嘅书出嚟。喺下年书展度出，喺立法会选举前出。 唔系，我觉得最大镬嗰样嘢咧， 就系花生出版社冚家祥，屌你老尾真系。 我觉得最 我同你对着过。 就是、其实， 不过我估咧，我越做咧，我哋越谷起佢啊，成冚家令。 唔系你越热血之无耻咧，就系佢成日话人哋即系虚耗文气，只捻虚耗文气嗰个佢啊嘛，即系自己无耻就话人无耻，呢啲系最仆街嘅。即系好简单就系话。喂，其實邊個最好好文氣呢？佢自己俾咗個 force 給人哋，就叫人哋去勇武抗暴，但呢樣嘢從來冇 work 過嘅， 係 realize 唔到啊 ，realize 唔到。你諗下，我哋喺香港出生嘅所謂真正嘅本土派，你老尾，你試下我哋呢一生人，阿龍你打幾多次交？我都好似認真冇打過一次交，唔加你。 喂，你就算 Anthony 有冇打過交啊？靚仔嘅時候 有， 但係你唔係嗰種打嘛？點勇武抗暴啊？ 唔係啊，嗱，我淨係數兩單大戰役啊，係你自己舉旗出嚟去搞嘅。第一單就係話831之後，李飛嚟香港，喂，你自己舉旗去即係、就是、去喐佢啊嘛。然之後咧，你有兩個熱狗俾人告咗非法集結，最後你自己就話要後悔。 死狗咁， 先换到一个轻判出嚟，吓、你热血公民变咗后悔公民。咁你第二就系、是、呢个光复元朗，光复元朗仲扑街，就是、你自己就劈低呢个黄台阳本土即系呢个本文前，自己就走去搭高铁，即系走唔系自己就走去搭西铁走咗路4點鐘，然之后等人哋咧就喺度打仗，即系冚家铲。喂，你自己你话人哋。 去散水，你自己最早散水喎。 喂，首先两单嘢咧都唔系陈云吹鸡嘅热血吹鸡嘅，第二 就 热 血咯， 系啦。喺陈云嘅角度嚟讲咧，就系话因为佢系一个军师嚟嘅，佢要度条桥出嚟，然后揾其他人执行。 咁佢个军师，佢自己的军令有边单嘢系可以 claim credit 噶？咁佢边一个军令系即系吓令到即系呢个本土嘅战役里面成功过噶？ 不算啦，你等嗰啲人疯狂下啦。喂，呢啲人喺即系是佢啲后生嗰一辈，诶、哎，我都即系而家认老咯，廿零岁、十零岁嗰啲人，喂，佢去到某个阶段，佢真系会彻底地后悔，彻底地后悔，话俾你听。 唔系，但系问题就系话彻底地后悔，其实系令到全香港嘅后生仔 都受害啊嘛。 唔系，或者系激进过嘅人，其实佢哋自己都变得系更加无奈，更加有无力感，然之后更加失望，冇晒希望啊嘛。 Exactly， 我咪讲过一样嘢咯。Absolutely， 我咪讲过一样嘢咯。越激进嘅人喺个运动里边系越快消失喺度， 系自己得越快啊嘛。 因为点解你定得自己嘅标准太高啊嘛？当你达唔到嘅时候，你好失落，你好无助啊嘛。 咪而后面嘅推手系咩人咧？全捻部咧就系、是、利用个社运运动，即系佢自己喺度舞高弄低嘅一啲。即系投机分子啊嘛，社运投机分子啊嘛，呢班人全部都 系咁冇计喎，揾食啫嘛。喂，我再睇翻陈云嘅 Facebook， 喂，佢仲帮香港复兴会即系搞呢个共产党政术学习班，喂，每人收一嚿水嘅大佬。 嗯，咁有冇成果啊？咁你即系嗱，要成功之前就必先货金啊，系嘛？ 系啦。 唉，好，休息翻嚟再讲其他嘢。